金榕树下，我们肩头披着细碎阳光，只为有个枝头将青春安放。那年榕树下，我们亲手种下快乐忧伤，可以要风穿过发梢的那一种飞扬。榕树下那年，萤火虫一样飞舞盘旋，一道光的背后是怎样的世界。榕树下那年，谁其实都在谁的身边，上演的云端却是秋千。 我。

到哭，你输了总会哭，时间留不住我脸上的泥土，破旧运动裤走过了多少路，你画的场景有我拼命的守护，沙漏在记录岁月的颠覆，汗水滴滴答答，谁的眼泪停了下，你去哪里了，什么时候回家，你说大约在东京，你就会回来回来啦。你说初一是他可爱的小舔狗，把月亮咬了一口，然后他就一直守，等到月亮长回来我想问，如果你把我的心咬一口，会不会也一直守，反反复复的 的心疼，不愿放弃你的人，可惜他并不会懂，你的世界没有为他转身。愚人节快乐，快乐的愚人。

路花人独立，唯有此去能

守着幸福溢满的对方，我们此时此刻幸福着，拥有着无比绚烂的时光。

人海里，你的停靠成为岛屿，成为陆地，成为肢体。爱你锋利的伤痕，爱你成熟的天真，多谢你如

进新时代，庆祝改革开放40年。